出来，你也是上了一点年纪哦。这是由厉曼婷写过《花心且行且珍惜》的厉曼婷的作品。是那英收录在1995年五月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，作词人是黄桂兰，作曲人是林隆璇，而制作人呢是袁维仁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也是跟这两种颜色相关的，黑和白，歌名叫黑白画印。我听过一种说法，说钢琴的黑键